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八篇《昆仑天梯》第十六集。孟千姿让神棍这么一说，瞬间头皮发炸，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，为了佐证，他让两人先别说话，自己合上眼睛，又仔细地嗅遍了一回周遭的气味。 至少目前周遭这二三里的范围内，除了几个人没大的活物，也能感觉到陶田，味道疏疏淡淡，温度也平和，距这儿约摸不到一里。 他睁开眼睛，再次摇头， 没有，那最后一个不在附近。 你是闻出来的？哎，我怎么闻不到啊？ 谁都能闻出来，还要我干什么？ 你有这本事，那岂不是…… 不行的，山风影其实局限性很大，像城市里人太多，味道也杂，什么下水道的、垃圾堆的，一种味道过重，就很容易把其他味道压过去。这儿之所以能施展得开，是因为人口密度低，每平方公里大约一个人都不到，动物也少，又没有太多植被，人的气息以及奇怪的气息相对好识别。 那不还是不如狗吗？人家警犬，你给他嗅嗅犯罪分子的物件，那他就能够在城市里边展开。 说到这儿，神棍忽然意识到不妥，生怕孟千姿揍他，赶紧缩脖子。江烈没反应过来，只是下意识的接茬反驳， 那不一样，比狗还是强的，狗只能追着一种味道，千姿这种可以分辨出不同的。 果然，只要动用山风影，跟狗的高下对决总是免不了的。 好在江烈也察觉到失言了，立马急刹车转弯。 美莹怎么也参战了？ 江恋对邝美莹的要求实在不高，能不被吓晕他已经很欣慰了。 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他不想活了。 原来围标被螳螂人带走之后，邝美莹哭得连嗓子都哑了，还曾偷偷地跟神棍说， 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，现在太月刚死没多久，江恋就死了，韦飘也凶多吉少，我的绝症病发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，我会去个空子，跟这两个怪物拼个同归于尽，到时候你趁机逃走就行了，不用管我了。 哎，邝小姐真是看不出来还有这勇气，不过志向是远大的，这实力嘛，确实不行。 江恋到这个时候才知道邝美莹已经开始发病了，一时间脑子里嗡嗡作响，好在对这一天早有心理准备，倒也没有变色失态。他沉默了一下才笑了笑， 哼，怎么大家都认为我死了吗？ 突然呢，当时那种情况，他们上来就射死了一个司机，你又被射得翻滚在地，我们的车翻了以后，就围标那样孔武有力的都被抓回来了，你自己琢磨琢磨，谁还能觉得你活着？哎，孟小姐，不是有个司机逃出来了吗？他是怎么跟你说的？围标让他停车的时候，他就嚷嚷说没救了，保活人要紧。我就不相信他会跟你说小恋恋还平安。 别嚷嚷了，保存点体力，待会儿出山可没人抬你。 哎呀，这话在理啊，大山里车开不进来，路还得靠自己走，伤员或许能分到个担架，像我这种只流了点鼻血的多半是没指望啊。 神棍不吭声了，过了一会儿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，身子一蜷又打上盹了。江恋也合上眼睛，但是心头盘桓的事儿太多了，没有办法像神棍那样心无旁骛地说睡就睡。 安静地躺了一会儿，听到身侧传来轻微的窸窣声。江恋睁开眼睛，看到孟千姿正拿酒精球擦拭腿侧留下的血迹。山里还是冷的，鼻息和说话时的呵气都会遇冷成雾。孟千姿露出的那截腿很白，但这白在漫山的清冷里就多了一点萧索的意味。 你那腿是用了强效针剂吧？ 嗯。 孟千姿没想到江恋还没睡，又把裤管接回来。 我干爷给我讲过当年南洋打仗的事，说是战场上会用这种针剂，有人被炸掉了胳膊，打一针就不觉得疼了，疯狂地往前冲或者往回跑。 你不睡一会儿吗？ 你也以为我死了？ 孟千姿不想聊这个，人还在就好，人没出事，心也定，天也清，那些以为就让他散了吧。他搓了搓手，然后并手围到嘴边，以求哈出的气息可以温暖他们。 哎呀，真是不能停下来啊，停下来就冷，腿都发僵。 哼，要不要过来？ 江恋朝着孟千姿张开一边手臂，孟千姿瞥下了他一眼。 你个伤员，你就算了吧。 什么意思啊？瞧不起人吗？我这边还能靠个人呢。 江恋拿下巴示意了一下自己没受伤的那侧肩膀。孟千姿笑了笑，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把头枕到了他肩上。江恋单手搂住他， 把手给我。 哦。 孟千姿把两只手都伸给他，江恋单手包住孟千姿的手，只觉得孟千姿手上寒凉，不觉又握紧了一些。日头高起，山里没什么遮盖，入目清透，明明白白。 千姿，这一趟如果我真的死了，那世上就少了个人关照你，你要更关照自己才对。跟自己的腿较什么劲呢？如果折腾废了怎么办？ 原来是要说这个。哼，我乐意，你死了我愿意给你陪葬一条腿。 哼，同样是走黄泉路，人家带的是亲人的眼泪和牵挂，悲情而又浪漫，我呢扛着你的腿，别人会怎么看我呀？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？ 孟千姿哭笑不得，伸手就去拧他的嘴。江恋没躲，任由孟千姿拧住。对视之下，孟千姿心头一悸，不觉松开了手。 说真的，千姿，死了的人和打翻的牛奶没区别，再也回不来了。真到了那个时候，就由他去吧。 不。 孟千姿让江恋说的胸腔内一阵酸涩上涌，他埋手在江恋怀里，很坚决地说了一个字。风筝断线，犹有线头缠绕纸根，牛奶真打翻在这儿，他就在这儿凭吊立碑，哪怕百年之后也埋在这儿呢，又有什么不可以？这个世上，有人活成乱麻，一刀即断，有人活成莲藕，百十刀招来千万缕。孟千姿大概是个莲藕体质，没法由他去，由他去了也会捋回头。偏不。接下来一切都顺利得很，那让人心头忐忑的第五人一直没出现，山鬼的后援也在预料的时间内到达。这山谷怕是千百年来都不曾迎接过这么多人。队医第一时间包扎了孟千姿的腿伤之后，赶紧召来担架把他先送出去。山鬼的登山杖是碳素钢的，有螺纹接口，两根一接就是一个担架边杠的长度，穿进带边套的长条帆布，一副简易担架也就成型了。孟千姿留了话让江恋也上担架，但江恋没上，毕竟自己伤的是胳膊而不是腿，既能走路就不好意思让人抬他。而且说实在的，他从小吃苦惯了，有些福气送到跟前也想得不自在。 江恋在邝美莹的搀扶下跟着大部队离开，走的时候山谷里还留了不少人，有人把那两个人的尸体装入尸袋，还有人在旁边拍着照。 这次的事挺大的，晚点应该会有个完整的调查报告出来。 江恋不关心什么报告，只是担心孟千姿的腿。他仔细回忆队医给他包扎时的情形， 刚刚那个队医的脸色很是凝重，是不是千姿的腿？啊，别想那么多，那人只是长了张不苟言笑的脸而已。 就这么走走停停，到下午时才出了山界，前车都已经走了，只剩了四五辆等着载人。江恋躺进一辆 SUV 的后排，听到窗外有人聊天。 第一次来昆仑这边吧？ 是啊，出了那么大的事情，调了我们这些离得还算近的过来。哎，是要去昆仑那边的营地吧？ 大概还有七八百公里呢。 啊，真是漫长的旅程啊。 江恋合上眼睛就睡了，一路无梦，睡得像块死沉的石头。 美莹，江恋他和我们孟小姐很熟吗？ 不熟啊，从来没听江恋说过和他熟啊。 邝美莹是个心大如网眼的，一心只记搞围标的情况，只嫌车子开得太慢撵不上。 什么时候可以停车休息啊？我想要找找围标，听说太受伤了呢。 邝美莹的话没能给陶田什么安慰，因为陶田清楚记得那个时候江恋是叫了一声千姿的。等江恋再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，车已停下，不远处传来重型货车过路的轰隆声响。江恋睁开眼睛，第一时间都没能适应半边天的灿灿银白，他闭眼再睁开看，才看清车是在公路边，一条蜿蜒的山间公路，前后左右都是延绵起伏的山岭，山岭的上部都是雪盖，打眼看去像是一片连绵的雪原。这种公路周围荒僻，但公路本身并不寂寞，因为总有各色车辆匆匆而过，有车就有人，有人就有吃喝拉撒的需求，所以在一些便利的路段会自成小型社区，开几家毡房旅馆、活动板房饭店以及小卖店等等。停车的地方就是这么一个小型社区，还颇为热闹，能听到外头人声喧闹。 人都去哪儿了？怎么车上就剩我一个人了？ 忽听到哗啦一声车门声响，抬眼看时是陶田上来了，还带来了一股香味。 你醒了，美莹还让别吵你呢，说让你睡到自然醒。 江恋看向陶田的手，他手里有一个掰开的红薯，薯芯还在往外冒着热气，外皮烧得有点焦，瓤是诱人的金黄色，是以控制不了肚子咕噜叫了两声。陶田扑哧地笑了出来，很大方地掰了一块递给江恋。江恋单手撑起身子坐起，这才伸手接过，倒也不急着吃，而是示意了一下外头。 这是停车休息？ 已经是新营地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那些开店的进出的都是山户。 说到这儿，不能不提一笔昆仑山的特殊之处。昆仑山号称中华龙脉之祖，横跨新疆、西藏、青海三省，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都很特殊，其中某些地段常年有军队驻守。倘若真是游客，公路进出来去匆匆也就算了，只有两三个人行动也容易掩藏行迹，但大群人员的长时间进驻必然会引起有关部门的监控和注意。这也是为什么景如斯之前安排搜找时要把人员尽量打散，20多个小队以游客、登山或者考察的名义派往各个山头。真的200多号人聚居在一个地段，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会被请走喝茶了。后来 山鬼在其中一个山头出了事儿，这一块成了重点区域，营地自然也要迁到附近，方便调控。但营地不能张扬，景如思思考再三，相中了这一块原本就有的公路社区。这儿有十几间板房毡房对客服务，临街的七八间是简易商店、修车铺和饭馆，半山平地上的七八间就是大通铺毡房。两排房之间的空地上有两个简易便厕，一东一西，一男一女。店主以东北人、四川人为主，景如斯派人和他们聊，以大价钱买了他们一个月的营业期。换言之，各个店铺都照常开，只不过开店的、光顾的、吃饭的、住店的都换成了山户。真有游客经过，心情好就接待个一辆车，心情不好就推说客满。没撒谎啊，山左山右都是客呢。原来如此，江恋觉得这样也挺好，很自在方便。他犹豫了一下，问道： 孟小姐的腿伤好点了吗？ 我也不知道，我是听说队医在帮她瞧腿，但昨儿见到她，她不是身手挺利索的吗？ 江恋这才想起陶田是跟自己同车过来的，又是下头的人，这种事儿问他没用。他低头去咬红薯。陶田看了江恋一眼，迟疑了一会儿，问道： 你和我们孟小姐很熟吗？ 这个问题他曾在路上偷偷问过邝美莹，但是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。江恋一怔，拿起红薯发起呆来。 我和你们孟小姐很熟吗？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啊？我和千姿好像是那么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，没征求谁的同意，也没向谁宣布，连神棍这样的都还不知道。山户内部，千姿是明星一样的存在吧，一有个风吹草动就会被人议论，他没官宣之前，我还是别瞎嚷嚷的好吧。但总不能答不熟吧，这种昧良心的话我可说不出来。挺熟的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江恋自己都没留意到他的唇角已经不自觉地翘弯起来。陶田看了他一会儿，心头有点空，又有点怪羡慕的。他垂下眼，抠了抠车座上的皮套，又偏过头看边上车窗开的那道缝。西北的风沙可真大，那道缝里积满了细细的灰。 挺好的。 什么挺好的？ 没有，我是说那个红薯挺好吃的。 江恋被安排跟邝美莹、神棍、维彪他们共住一个活动板房，和一般山户比算是中高级待遇了。进房时先看到躺在床上面色苍白的维彪，江恋想起孟千姿说的司机把车开走时居然是维彪大吼着要下车，不觉心头一暖，正想说点肉麻自己感动别人的话，维彪阴阳怪气来了句： 哟，咱们练小爷还活着呢，真能折腾。 江恋的一腔暖意烟消云散。 没你能折腾，听说人家山缝本来是裂开的，因为有你又合为一体了。 维彪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挤兑他？ 邝美莹，这心偏的。 江恋气得牙痒痒，想强调一句自己也受伤了，又觉得势必是自讨没趣，于是去找神棍说话。神棍也没空理他，正对着一个平板电脑抬和侧手挤眉弄眼。江恋这才看清他是在配眼镜，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软件，各色镜架待选，打开相机镜头随便点击就能看到镜架上脸的效果。 估计又是山鬼给他提供的配镜服务，神棍这三重连半当的还真是划算。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尽管邝美英已经发病，箱子毫无头绪，事态也不容乐观，但自己肩膀上一个血窟窿是实实在在的，三两天内长不好。 江恋耐着性子安稳养伤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